大家好，今日是10月24号的晚上，今日是我们芒向编辑部，有我 Raymond Wong， 是有我以德太阳， 是有我许留山， 有我真 BC。 咁啱啱一台麻雀，咁啊纽西兰 外台 开始 讲下纽西兰先啦，因为呢个啱啱佢个政府就转咗，咁而家嗰个新政府咧就系、是、佢其中一个选到嘅 platform 咧，就系、是、因为呢个要大量减呢个移民嘅数量，所以咧，咁、佢本来而家咧每年咧就大概有净入咧纽西兰净入咧就70,000+人，咁而家新呢个政府咧，佢就话要将佢呢个净入嘅人口咧就减到30,000人左右。即是减超过 50%， 一半， 即是减超过 50%， 减一半咯。 是啊，咁就大镬噶啦呢样嘢就，即系如果系 原因系咩咧？有冇话啲咩原因？ 争亚洲人咯，其实有，因为有其实酝酿咗都酝酿咗一排噶啦，就系、是、有啲人就写啲，即系有啲喺电视做 news reader 嗰啲插头咧，咁啊出嚟讲话，即系佢自己去有一日佢去买。我唔怕开埋名，呢条撚样叫 Duncan Garner， 佢咧就有一日咧就去超级市场买底裤同埋袜，咁就见到嗰、那个即系其实唔系超级市场啦，即系好似 Walmart 嗰类嘢，但系纽西兰唔系叫 Walmart， 叫 Kmart， 咁系澳洲嘢嚟嘅。咁佢就话见到 Kmart 里边咧全 Q 部都系亚洲人，咁佢就觉得咧佢唔系喺纽西兰啦。咁样，佢就话，即系去到 Kmart 感觉唔好， 系啦，佢就话佢去到 Kmart 咧，就觉得自己去咗东南亚，成、个 见到个 counter 打晒蛇饼，好多人， 你条捻样啊，买条底裤啫，就喺度阿支阿捉人哋嗰啲 Asian， 可能基本上啱啱移民嚟，就要置好多屋企嗰啲嘢，消费都系靠啲亚洲人顶 Q 住嘅， 同埋 cheap 嘢嚟嘅 Kmart， 咁捻巴闭唔好去 Kmart 咯， 全部中国货。 系咁系咯，咁其实就即系佢就又系用一个以样定呢、這个究竟个人喺边度嚟？有啲人嗰啲样可以系亚洲人样，但系可能喺度土生土长三四代，咁咪一样要都要俾你歧视，系咪先？ 冇错， 即系呢啲又唔公道噶嘛。但系嗱，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咁佢哋即系当然啦，有啲人有唔止佢一个呢啲咁嘅人啦，就不断。就即系写啲文就话，哎呀，我而家去到个市中心啊，全部都系亚洲人啦、啊。其实就梗系唔系啦。不过即系佢哋又当然系 focus on 同自己唔一样啦，自己系白鬼。咁我见到好多亚洲人，咁但系市中心不嬲都系多亚洲人，一系就多岛民，即系喺度乞食嗰啲就岛民，有啲喺度做粗重嘢体力劳动嗰啲系岛民。一白人唔使翻工噶嘛，白人好多都唔知喺度 hea 噶嘛。即系如果佢去啲白人。真系，如果去啲白人住嗰啲 suburb， 你去到条街嗰啲 shopping strip 嗰度，喂，你 during the day 啊，人人都要翻工嘅时候啊，都大把嗰啲白鬼喺度周围行啦，系咪先？即系你唔可以， 系真系， 即系你唔可以，即系点样讲？你见到嘅嘢，眼见未必为实， 就觉得成个社会都系咁样。 但系嗰啲人咧，就 一竹篙打一船人， 嗰啲人咧就好扑街嘅，就系做 KOL， 同埋即系。媒体咧就俾啲平台呢啲咁嘅捻样，就冇办法嘅。即系呢一样嘢咧，就系全部，即系全世界都系咁大镬噶啦。而家 系啦，香港有啲咁嘅人嘅，其实 咪陶杰嗰啲系咪冚家铲咯？ 系咯，咪就系呢啲咯。即系见到哎，话个感觉唔好嗰啲咁样。 但系你即系好， 其实冇骚扰你，冇骚扰你啲乜嘢嘅。其实 感觉唔好，唔翻英国咁多嘢讲呢条友。 系，佢唔系我话，即系如果你喺纽西兰嗰啲啊，即系你话喂，佢见到成个超级市场系亚洲人，咁其实冇嘢噶喎，其实佢又唔系喺度搞破坏啊，打尖啊，吐口水啊，起飞脚啊嗰啲成，佢咧周地屙屎啊，抢奶粉， 呢啲就系纯粹嘅种族歧视，但系佢嗰啲人话唔系，即系佢 觉得唔舒服噶，即系见到啲亚洲人样喺街度好唔舒服嘅，佢哋 系。 摆明就歧视噶啦呢啲人， 所以我有之前有啲之前有啲网友问我究竟移民纽西兰系点样，我都复咗佢，其实就最好唔好考虑纽西兰，因为个社会其实唔系咁欢迎移民。第一， 第二就係搵食好 Q 难嘅呢度。同埋有一样嘢呢，就係呢度呢个生活呢，如果你係香港嚟嘅话呢，就一定唔惯嘅。即係我都讲过啦，之前节目。 嗯， 就係冇辦法，而家嗰个情况就变到更加恶劣啦。即係。 所以所以嗰个都好少有啲咩移民公司广告呢，係介绍你去纽西兰，其实都少咗好多。 难㗎嘛。 同埋而家即係你其实而家澳楼都係难，而家连澳洲都係难囉。除咗你可以度到条。 塔斯马尼亚。 除咗塔斯马尼亚囉，即係但塔斯马尼亚都好快，我諗好快呢佢见到太多亚洲人都顶唔顺。因为。 同埋楼价塔斯马尼亚已经是澳洲第三升得快，所以其实我想当地的人都会有排，都可能会有 reaction。我想 现在 Hobart 那些楼贵过黄金海岸。 哦，是啊， 这么犀利。 是啊，我见到就是。 但 是、 因为你楼价贵了，你下一步就啲人的租金都升埋了嘛，那个到时啲人就吵了嘛。 租金不嬲都是贵过昆士兰的塔斯马尼亚，因为佢的楼比较少啲嘅，同埋嗰啲人唔肯租自己间房出嚟嘅。以前我哋读书时候咧，咁咧就系学校咧系 agent 嚟嘅，即系做房屋 agent 就叫 TUU， 就咧佢帮你去联系 local 嗰啲人咧，问下肯唔肯租间房出嚟嘅，系我哋即系学校其中一个 service 嚟嘅。但系都系比起昆士兰系贵好多嘅，即系好似。Single room 嘅话 ，Tasmania 坐底就百二百五啦。咁昆士兰即系我个年代吓，当时就$90嘅，到$101咁上下嘅。所以其实Tasmania 系贵嘅，租楼不嬲贵嘅。但系佢嘅楼咧，就如果你真系一个即系点讲啊，英国人或者系嗰啲林记嗰啲咁嗰啲叫做咩啊，英郊嘅话，嗰啲楼就好吸引咯，因为佢系。好多楼都系百几年前殖民地年代起嘅楼嚟嘅， 维多利亚时代嗰种 系，所以其实有啲味道咯。但系你住耐咗都系咁上下，因为其实呢啲楼咧啲木系几靓，但系如果你真系维修嘅话都几贵啊。所以我知道其实呢啲咁嘅 timber 嘅 house 其实维修，因为佢啲木咧好多系搵唔翻嗰啲木噶，你要。好麻烦嘅，如果搵翻原来啲材料去整翻佢， 通常系用啲油去摆嗰只色咯。而家最即系、就是、最常用嘅做法就系、是，即、就、系、是、你搵啲松树嗰啲木，跟住再染到同本身嗰啲木差唔多色，就搭落去咯。咁其实就失真噶，讲真，即系如果系都，不过冇办法，同埋旧屋咧系好冻嘅，因为我都住过， 這個、 我都租过啲旧屋嚟住，咁。即系你嘅电费可能一个月要结果使成$300-400咯，即系你开暖炉就即系几麻烦嘅，即系讲真呢样嘢。 尤其 Tasmania 啦，香港人就有啲难啦，因为我知道都有香港人系移民去嗰度嘅，甚至拍咗 YouTube 片嘅，大家都可以搜寻下。但系好多人都觉得初初好好玩啦，但系其实就业啊。娱乐啊，都系一个问题。当然，而家就比我哋嗰阵好好多啦。即系我读书的时候，全间学校得8个亚洲人嘅咋，系全间吓。即系但系我哋个 campus 咧，就系得8个亚洲人嘅啫。咁其实如果好似啲政客咁唔想见到亚洲人嘅 Tasmania 都系个好选择嚟嘅。即系除咗 Hobart 之外，其他都系冇咩亚洲人咯。即系。Toba 同埋 Longsister 系有少少亚洲人，但系嗰啲都系嚟咗好多代。如果你讲其他镇嘅话，基本上未见唔到咯。 喂，咁但系其实依家香港咧，仲有啲移民广告咧，啲公司啲广告都系标榜话可以帮你搞去澳洲 嘅。咁即 系好信得 嘅。其实我认为澳洲而家个难度咧系唔值得去啦，已经。即系如果你加拿大系咁容易去嘅话咧，你如果纯粹系攞一个即系外国嘅身份嘅话咧，其实加拿大算底，美国就仲底。即系其实北美系会比澳纽易去咯，而家同埋就 系 佢哋嗰个即系澳纽而家有好大嘅问题咧，就系好。即系有啲唔知点解啦，有啲反弹啦，即系你突然之间有咁多移民去咗， 咁佢哋就觉得即系啲楼又贵晒啊，又周街都系亚洲人啊，咁即系而家咧就即系我哋住喺呢度一排嗰啲人咧，廿几年嗰啲人咧，或者好似阿曾 B C 喺度几代喺度嗰啲唐人咧，咁基本上硬食嘅，就冇办法，我就唔会话系大陆人嚟到搞影衰我哋，其实一直都唔系嘅，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其实佢哋嗰啲歧视咧系深入骨髓嘅。咁佢哋系要即系夹硬就话你哋啲白，你哋啲黄种人系 inferior， 冇办法啦。即系呢个世界就系咁咯。即系好似曾 B C 之前，我记得你讲过，就系有个 case 就系你之前同一个白人女仔拍拖。 嗯。 咁跟住白哥白人女仔嘅祖母咧，就同曾 B C 讲，不过你自己讲啊，佢讲咩？ 系啊，佢就要想佢嘅。佢嘅great grandchildren 系想系 blonde 嘅，唔想要一个黑色头发嘅细佬哥咯。佢觉得咁样好似好咩啊，好奇怪，好 tricky 啊，即系咁样觉得系咯，系 因为其实呢啲就系深入骨髓嘅歧视咯，即系你黄种人就同我哋白种人唔捞得埋啊，我哋白种人系比你哋更加优秀，即系好似陶杰咁觉得。啲白种人系特别优秀嘅，佢自己都系黄种人啊！屌你老尾， 呢个就系奇怪的地方。其实越系咁样嘅话，咁啲白种人咪越睇唔起啲黄种人咯。其实我真系好唔明嘅，即系呢啲咁嘅想法咧，点解会有呢？其实真系，因为点讲咧？我又唔系殖民地嚟，因为真系英国嚟咁，我觉得其实。即系一个普普通通英国人系唔会好似林记啊、陶杰啊讲到咁高尚、啊，都系饭照食啊，即系唔会话咩天有吾皇屌啦星，真系好，即系点解好似讲到好似一个几百年前一个角度，好似可以到处打仗啊，可以好似征服到世界，好似好威武咁啊，威武极，其实。吾皇都是我哋交税上去啫，即系澳楼 passport 第一页都系有啊，都系话即系中文大概讲话伊丽莎白二世俾咗权利你有呢本 passport， 你可以喺世界呢度任好多地方度乜乜柒柒，即系可以到处旅游啊咩咩咩，咁但系喂屌阿星我交税嘅，吾皇都系我供养嘅、啊，其实 就好奇怪嘅，佢即系陶杰嗰啲咧就专登误导香港人。即系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啊，咁、那个问题咧就系、是、你我哋呢啲喺外国住咗咁差耐嘅人咧，即系有啲人可能觉得话，屌你老味，你住咗咁差耐，仲讲香港嗰啲嘢，其实唔系，因为我哋见到就系你香港有啲人宣扬嘅嘢咧，系即系有关外国嘅嘢，系完捻全唔系事实咯，即系好似 或者唔系佢所讲咁。即系咁特别嘅嘢咯，即系唔系一样咁高尚嘅嘢嚟咯，或者可能喺外国人眼中其实都好普通啫嘛，成日攞嚟讲都好讲啫，傻噶， 好似喂糖果咁咯， 系啊， 系即系可能啲莎士比亚啲咁样，即系莎士比亚啲，你成日都引用啲剧啊，又讲到即系几咁优秀嗰啲又好，喂其实你加拿大或者可能嗰啲学生好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要读莎士比亚， 必考嘅我哋 咪咯 ，HSC 即系 New South Wales 嘅。高中升大学的考试就一定考的，就俾本书俾你，其中系有莎士比亚嘅，咁咧你呢年咧你就睇晒呢本书，之后咧佢嘅考试咧就问你其中问题嗰啲咩修，即系中文叫修辞手法嗰啲咁嘅嘢，系必考嘅，所以就好多人系唔捻中意读嘅，咁但系我唔明白啊，陶杰 啊，攞嚟翻来覆去，即系讲到好似好伟大嘅一个巨著嗰啲咁样。 梗系伟大啦，因为佢用咗自己四年嘅时间，咗去 先至搞得 啲嘢啊嘛，先搞捻得掂啊嘛。人哋中学读完嘢，佢用咗四年去读，条捻样 真系大剂。 系、啊，同埋我发现咗一样嘢，即系连啲汪教徒咧，澳洲嘅汪教徒，佢好少 share 陶杰啲嘢，多数系 share 翻 local 嗰啲。即系嗰啲右翼嗰啲 Pauline Hanson 嗰啲咁嘅嘢，之后有一次问咗个摩教徒话：，喂，陶杰喺香港好红啊，点解你哋嗰啲唔 share 嗰啲嘢，你系咪惊咗教主？佢话：，屌，梗系唔系啦，啲英文咁卵差，即系如果系喺呢度生活过嗰啲人咧，即系 喺呢度揾咗份可以揾到份正常工嘅人咧，都唔会话陶杰啲英文好好啊。但系我唔明白点解有啲人话佢讲到咁好啊，又话佢才香港第一才子、啊， 香港第一才子 系真系攞命。 即系有啲人咧，好显明显咁样拆呢啲才子鞋，有啲所谓嘅 KOL 就好明显咁样好主动咁去拆才子鞋，但系咧。即其实我想他是没有资格批评陶杰的英文好定差，因为他自己的英文可能都是半撚桶水的。但是呢他就好。 甚至都没有。 可能四分一啦是吧，四分一桶有没 有你我想得到几滴啊。喂不是讲话陶杰即是羡慕或者可能崇拜陶杰的英文或者怎样自然处理都好啊。喂就算。佢有啲可能系直头陶杰写埋啲系鸠噏嘅，系乱吹嘅。其实可能嗰个内容都系好空泛，或者都唔啱嘅。但可能啲人当神咁拜，系咁 share 嘅，即系觉得哇，佢识咁多呢啲嘅，即系引用啲咩书啊，啲咩例子啊，咩历史啊，成啊啲咁样咧，嗰啲名人嗰啲 call 嗰啲咩嘢啊啲， 两句话当神咁拜咯。俾阿老萧踢鸠爆，佢两句话错咗八个地方。 是啊，老萧所以嗰次做得好啊，真系。喂，但系咧，老萧咁大力喺度劲讲咧，但系都系有啲人咧，都系依然都系仲系咁崇拜佢嘅。 因为老萧其实有样嘢好蚀底嘅。 系 老萧佢讲佢闹鸠陶杰嘅时候咧，佢自己咧就系最出名就系 3D 肉蒲团啊嘛。咁好啦，好啦，简单嘅，有啲人就话：屌你咩老萧识捻咩？老萧咪就系识搞嗰啲噱头、 拍咸片系啦。 同埋揾阿雷海恩嚟做，跟住仲要配男人声，跟住仲要成条女爆咗爆炸嘅临尾嘅时候，咁点捻样掂先得噶？成套戏系变态噶嘛？你睇到 咩啊？但系咁你咩、啊？陶杰都有呢个爱沉迷扑直、啊， 扑直咪好咯？因为冇人睇，冇人睇，所以就唔知道系咁惨啊嘛！你陶老师嗰套嘢系好捻收得啊嘛？即系佢俾佢成功所害啊！老萧真系， 屌到时陶杰可以写篇文话香港人啲水平唔够先唔睇佢嗰啲嘢啫嘛，一样啊！屌之后有一大堆人 follow 话系咁差嘅啲水平，连陶杰啲嘢你都睇唔明咁讲， 大剂，唉真 系， 我谂晒佢哋嗰啲人套路啦吓、啊。总之咧、啊，见到咧嗰啲衰嘢咧。好似热狗挡巴士咧，啲人个以为大陆佬，点知系热狗嚟嘅。之后咧，之后打个巴士司机又话系大陆人啦。啊屌，点知真系好似有两个港女喺台湾咪搞到人哋鸠即系好靓污嘢嘅，即系又话系新香港人嚟咁讲，就系咁讲啊。屌呢啲即系话人哋玻璃心，其实咩一鸠样，其实全世界啲人都一鸠样噶咋，屌嗱声，即系讲到自己咁高级。 唔系，其实最咧，即系其实香港人咧就好奇怪嘅。嗱，我依家唔系得罪许留山啦，即系许留山呢度系真正香港人啦。我哋呢啲前香港人， 我唔紧要噶，我冇所谓嘅。 前到， 但系咧有好多香港人咧，嗱，我讲好多啫，呢个系即系我都唔想一足高打一船人，但系好多咧就 系 都系即系有呢个少爷心态，即系。佢系一定要自己比身边嘅人优越。其实呢件， 但系佢自己都唔系咁优越嘅。我都见好多呢啲人嘅。 佢其实呢种心态冇坏嘅。讲真，你有一个追求卓越嘅想法系好嘅。其实，但系咧就我觉得香港人咧就过咗，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大家要求做好嘅时候都冇问题。其实呢个好嘅，因为个社会不断好啊嘛。咁但系咧就。好得意嘅就係呢好鍾意呢搵自己同人哋有啲咩唔同，同埋自己嘅唔同呢係特别好。你有冇发现呢近我咁近十年係特别多。 苹果日报成日宣扬㗎嘛。 吓、啊、 苹果日报成日宣扬㗎嘛。 可能都係。 即真香港人㗎嘛，成日讲呢句。 苹果日报嗰啲可能讲人哋真香港人嗰啲，自己都係大陆落嚟㗎。即系好老实讲， 佢系啊，佢十八岁先落嚟噶嘛，佢都会咁讲啊，系啊系， 就系、是、唉，冇办法呢个问题咧，我哋可以再探讨一下。咁移民嗰度仲有冇嘢要补充啊？系啊，有啊，之前 Cairns 嗰度啦，苹果日报咧就话，即系就同将 Cairns 嘅楼咧同香港嘅楼拍埋嚟比较啦，即系香港咧，如果俾嗰个钱咧，净系买到290尺。 即係嗰個基本上係咁講啦。咁但係如果係同一個錢咧，喺呢個 Cairns 嗰度咧，就可以買到三房，有兩個套房，再即係屋內嘅尺寸咧，大概有2700尺。咁嗰笪地咧就有5000-6000尺啦。咁仲會有埋泳池嗰啲嘢嘅。咁嗰間樓咧就離呢個 Cairns 嘅市中心20分鐘。咁啲人 遠咯。 啲人覺得好抵，即係有啲人覺得好抵，但係其實佢唔明一個道理，就係嗰20分鐘係揸車嘛。如果你等巴士嘅話，就唔係20分鐘，可能巴士都唔，可能根本就冇巴士。 冇啊，冇。 嗱，如果有巴士咧，通常20分鐘嘅車程咧就會變咗一個半鐘。 一個鐘， 個半鐘喺 Cairns 要個半噶。 哦，仲疏咯。 係啊，因為佢要兜路儲夠啲客，跟住先可以出 city 啊嘛。 應該係冇巴士嘅，我印象中，因為 Cairns。都好多土著喺度黑食嘅吓，即系你去到市区嘅，之后就有20分钟，其实 Cairns 嚟讲系算远嘅，因为佢市区都好多 apartment 都系仲平过呢个价，系睇到海嘅添。所以我佢讲到咁样，同埋屌佢讲嘅啲楼平，佢都唔计埋移民成本，你移民使几多钱啊？我唔知而家移民点，我净系知道最贵移民就成500多万澳币啦。咁我当你 系 呢啲啊？ 呢个系 investment 喺技术就唔使带钱嘅。技术移民你主要你有你个 qualification， 有工作经验，有人收咗你咁啊， 同埋英文咯，得啦，你英文水平好啦， 英文都系 冇要求嘅，要4.7嘅，唔系3.7，4.7。 好老实，即使如果响即系衰啲讲句啦，又唔系想一谷足高打一船人啦，即系。香港嘅后生仔即系要去到呢个水平嘅，又有几多咧？嗰啲咁啊， 真系好 即 系 技 术 移民加 IELTS 加埋本身有些少水嘅，要咁样过嚟，其实真系唔多的， 唔容易 嘅， 好少 系啊。 嗱咁啦，即 系难 嘅，即系 Cairns 嗰度咧，其实我都之前都去过嘅。咁嗱，我最主要咧就唔系去 Cairns 嗰次，我就去 Townsville， 我系要做嘢，即系 Townsville 咧就喺 Cairns 嘅南方。系啦， 系啦。 咁其实 Townsville 咧就系一个大过 Cairns 嘅城市，但系 Townsville 咧俾人嘅感觉咧都系即系都系唔系好正路噶。即系如果以一个城市嚟讲，即系如果就算澳洲嘅人咧都唔会咁愿意住喺呢啲咁嘅比较中型或者小型嘅城市咯。即系佢哋除非系细个已经喺嗰度住啦，咁。就冇问题， 或者早排嗰啲矿啊，做矿嗰啲咪去嗰度咯。而家差咗啦。 早排做矿咧，佢哋都系 fly in fly out 嘅多，即系佢哋会 stay 翻喺 Brisbane 或者 stay 喺 Sydney。佢哋好少人咧系将成个屋企咧搬去个矿侧边嘅，因为住喺嗰啲城市附近或者嗰啲 suburb 咧，你一年咧起码要遇翻4-6次揾蛇王嚟捉蛇。呢一样嘢，鳄鱼都可能有，但蛇系最多嘅，因为咧，我嗰阵时有个朋友，佢同我讲，佢就住喺嗰啲借田附近嘅，咁都系离市中心都系20分钟嘅啫，咁佢一年咧就要遇6次捉蛇咯，即系搵蛇王，因为好 Q 多蛇，即系呢个系好大问题。 昆士兰特色，冇错。 是啊，就算你，因为嗰时点解我会觉得，即系我唔知啦，因为我楼上系冇蛇咁，但我搬去 Queensland 住嘅时候，有啲人咧，即系我识得一啲人咧，就系 Melbourne 搬过去住，咁佢哋喺 Melbourne 搬过去住嗰啲人咧，就成日 weekend 咧就去行山，咁嗰阵时已经系秋天噶，因为秋天理论上咧，秋天喺澳洲Sydney 啊，或者喺Melbourne 啊，或者喺啲Adelaide 啊，即系呢啲南方啲嘅城市咧，秋天就唔会有蛇噶。但系喺 Brisbane 咧，即系 South East Queensland 呢个位咧，去到秋天咧都系好 Q 多蛇嘅。即系如果你去郊游嘅话， 你多嘅意思系点样咧？即系你行，我当你行一个钟头山咧，起码见到10-8条嗰啲咁啊。 可能会超过、這個 啊。我揸车屋企出边都有、啊， 可能会超过呢个数。系你如果系真系行， 我屋企后院都有两条，俾我老豆攞锄头锄捻死咗。 我死啦！犯法啦！踢爆咗自己老豆犯法添， 之后又有嗰啲blue tag 咯，即系嗰啲叫咩啊？嗰啲 lisa 嗰啲都有啦。之后系啊， 蜥蜴啊， 系啊，之后系啊，咁其实 仲有鳄鱼啦。咁其实正路嘅北昆士兰人咧，只多数都系住喺 Cairns 同埋 Port Douglas， 即系杜格拉斯港嘅中文叫做嗰度多啲人住。咁 Cairns 二十分钟就其实系冇咩巴士，但系咧，因为佢一个你可以发现 Cairns 系一个纯粹为咗旅游建立嘅城市。你一去到佢嘅 city 或者一落机场咧，就好多嗰啲van 仔行埋嚟啊，问你要唔要住啊嗰啲hostel 啊或者系 motel 嗰啲。即系佢会直接攞部 van 仔搭你去啦，嗰啲就平啲嘅。咁咧，其实一般嚟讲嘅基本上嘅酒店都有 shuttle bus 系要出市区，因为系冇嗰啲，即系好少正式嘅 council 嘅 bus 喺 Cairns 嘅。其实就系咁啦。 有 净系据我所知， 边嘅 suburb 咯，因为佢南边有啲 suburb 嘅。咁其实 所以 好得意嘅，即系你其实嗰个商业真系 North Queensland 嘅商业中心咧，就喺 Townsville。就唔喺 Cairns 嘅 ，Cairns 真系系外来人口比本地人口多好多， 叫日本城啊嘛，最多日本仔， 系啊，头先去。 所以咧，叫即系睇《苹果日报》咧，即系睇完，喂，即系可能我就咁睇咗嗰段新闻咧，我都觉得哇，即系咁抵咁正嘅，喂，即系有埋你哋呢啲在地嘅资讯咧，先即系补充翻咧，先知道，喂，其实又唔系嗰一回事嚟嘅，即系嗰个地方，即系我咁听落嚟计啦。如果我真系 玩系几好玩嘅， 玩就得啫。喂，你移民兼住落去，喂唔掂咁样，系咪先？ 我哋有个网友阿 Penny Wong 嘅老母系住喺嗰度啊。 系 嗱，咁讲 咁佢系 你唔好再改名啦，呢啲算啦。佢再你再讲，人哋知你边个啦，咁就好大镬噶啦。 咁个佢不嬲知我边个，唔紧要啦。系啊，讲继续。 唔系，我想讲嘅嘢咧，就系你其实就算喺。Townsville 同 Cairns 中间有啲细嘅 town 啦，有一个叫 Innisfail。 Rockhampton 唔系 Rockhampton 系再 south 嘅，咁佢 between Cairns 同埋Townsville 咧，中间有个地方叫 Innisfail。咁咧嗰个地方，嗰个地方咧嗰阵时我去过一个嗰啲路嗰啲 project 嗰度，咁我去 site visit。咁佢 site visit 之前咧，佢就要话俾你听有啲乜嘢，即系危险嘅嘢。咁第一样危险嘅嘢就系蛇咯。是好撚多蛇咯，即系你路边 你查啲你查啲硫磺先得唔得？ 唔得噶，嗰啲我哋啲蛇点系嗰啲噶？ 同埋 老许我哋啲蛇系咬到你，真系半个钟头系死人嗰啲嚟噶。 哦， 同埋好劲喎，啲蛇咧系即系你香港啲蛇咧就系、是、除咗青竹蛇之外咧，我嘅理解咧就系你唔搞佢咧，佢就唔搞你噶。 佢唔搞你嘅， 系 但系澳洲嗰啲 澳洲嗰啲主动攻击你， 佢系追捻住你嚟咬。 哦，哇，咁野性啊，好嘢 ！Brownie 系咪啊？ 系 Brown snake 咯，即系 Eastern brown snake 同埋普通 brown snake 都系，系一见到就追住嚟咬。同埋夏天嘅时候咧，佢系跑得特别快嘅，你系跑唔赢佢，因为唔知点解喎。你冬天嘅时候咧，啲蛇就慢慢，即系秋天啊，冬天咧就慢嘅，但夏天咧就好捻快。咁 饱咗嘛，可能啊。 你落西嘅话咧，就要着嗰啲好厚嗰啲皮 boot 咯。咁但系有时咧，佢照对住嗰个皮肤嚟咬，咁好卵扑街喎！一咬咧，嗰啲毒汁咧就不断喺嗰 入去， 不断喺嗰、那个，即系你如果好厚嘅皮肤咧，佢咬唔入啦。咁你就见到啲毒 索散一个皮咪， 系啊，啲皮就即系皮会索咗少少啦，但系佢不断白色咁样叭叭叭叭咁流咯，好卵恐怖啊！即系我就认为，真系唔系咁适合香港人嘅地方。如果你系真系比较啲偏啲嘅地方。系麻烦嘅。 不过算啦，你依家都讲，即系咁样讲法，依家都其实澳楼已经难度高咗好多啦，都好难。 美国啦、啊， 我建议系美国系好嘅，因为我自己其实几中意美国，但系即系当然啦，咁屋企人唔喺美国啊嘛，即系当然都有啲亲戚喺美国啦，咁但系唔会周围去咯。咁美国其实系容易搞噶，如果移民，即系如果真系要搞嘅话，你求其买个 apartment 都搞掂，尤其是买阿 Trump 仔嗰啲。 阿 Trump。侵女婿 系咯，即系半个仔啦，半边仔嗰啲，喂，即刻搞掂。唉，即系冇必要考虑澳楼啦，我认为移民，同埋唔好再信苹果日报啦，即系嗰啲讲澳楼嗰啲。 系个放太多流料啦，成日次次都系根本就系吸引眼球，根本唔系讲真说话嘅，全部都放流料， 不断放大啦。 唔系，佢都系真嘅，我谂某程度上系真嘅， 好特 好特别有一个咁嘅 case 咯，我觉得你睇嗰啲喂，其实你如果要正常移民咁样做法，其实好难嘅，见到咁样 好辛苦噶，潜水脑海玩啊得嘅咋，佢考好多牌噶，有潜水教练牌，我自己就好中意浮潜嘅，即系夏天时候个个月都去大堡礁潜一次，因为我哋揸即系南大堡礁啦，都大堡礁最南端啦，就叫 Bundaberg， 我哋四个半钟头揸到去，我就基本上个个月都去一次嘅浮潜。咁呢其实浮潜就好好玩，潜水好鬼攰，潜咗一次就、哦、即係成个人上返上嚟又要减压返，好辛苦啊其实。佢日日都咁样，其实啲体力要求都几高下，真係讲真。 辛苦潜。 同埋嗱，你讲移民啦，即係我哋估计，我哋成个 team 都估计帮佢买上嘅 99% 都大陆人。你嘛，写咗即系其实你讲话舍得使钱嘅，对唔住啦，即系只有大陆人同香港人系真系舍得使钱，其他地方人真系比较难咯。即系好似我自己去 Bundaberg 就系、是、即系今年，睇先，今年八月先开第一团大陆团嘅。 佢啲相系点样卖法啊？佢系 嗱，佢就有个水底摄影机嘅，咁咧， 我知， 咁佢就会带 销售渠道 海龟嗰度，佢带你有只海龟嗰度，之后咧，咁就话，咁咧，咁佢就叫你行埋只海龟度，之后笑一个咁影，咁咧，咁之后咧，佢上翻上船，佢晒咗出嚟，嗰啲，咁咧，佢就俾你自己拣、 哦， 你自己拣，咁咪20蚊、25蚊、30蚊、50蚊都有。即系一 set 个咁又包埋个套，有个框嗰啲就成50蚊嘅 set 嘅。 咁即系等于我哋啲 即系婚纱相咁咯。 唔系香港人咧嚟澳洲旅行啊，嚟旅行啊，跟住同只树熊影一幅相，又会俾翻你啊签个名咁样噶嘛。 系啦， 即系好似咁咯。 但系佢难度高啲，咁佢落水同 系啦，要落水， 佢搵到啲海龟，搵到嗰啲海龟啊，或者搵到嗰啲一大堆嗰啲鱼啊，咁样嗰啲先得咯。咁佢但系佢哋日日都喺嗰度地方出没嘅，差唔多嘅咋。其实嗰啲只 系 话就 cash 咁佢。 移动啊嘛，你啲 pops 移动 pops 嚟噶嘛，呢个都难。 cash 有个地方咧，就有只好卵大嘅珍珠贝嘅，即系成半个人咁卵大嘅。咁 蚌精嚟 嘅 呢啲。 啊，系啊，系啊。咁咧，仲有就系、是。有几个 spot 咧，即系Cairns 咧就系、是、Green Island， 同埋仲有另外一个 island 唔记得咗。咁嗰啲地方咧就浮潜，佢又帮你影相嘅。咁嗰啲咧其实都得几个点，有一大堆海龟喺嗰度屙屎屙尿噶啦，咁样啦。 系哦，咁样冇计啦，呢啲真系万中无一啊！呢啲大佬真系，喂，呢啲真系辛苦钱喎，咁听咯。 同埋呢啲机会好少嘅，但我 好少啊， 我呢啲真系。真係好難，可遇不可求。即係我見到即係香港嘅傳媒講，即係澳紐嗰啲人點移民呢，佢哋講嗰啲 case 全部都唔係 typical 嗰啲人點移民。我其實最 都唔係正路嚟嘅， 係咯，最 niche 嘅， 好難嘅。 其實 正路都留翻曬俾移民公司啦，已經。 其實最 typical 嫁個有錢人， 係啊，但最 typical 其實係一個專業人士，真係計分正正經經咁申請，可以唔經移民公司、 啊、 自己搞都得嘅。咁当然啦，呢啲就吸引唔到眼球，因为好 Q 闷噶嘛。即系譬如你系一个写 program 嘅人，其实澳洲好缺呢啲人噶。去 Sydney， 我咪就系咁自己搞。 系啊，去 Sydney 搞咪 即系系啊， 自己搞咪点咯。咁但系 自己填 form 啊，系啊，其实就即系如果佢你嘅工种咧系澳洲纽西兰真系需要，其实都移到嘅。但系而家就我谂你移嚟咧就个问题咧就系、是。被人歧视咯，即系呢一样其实就唔好受。 Nursing 都应该好移民嘅，我睇到都缺嘅。 系，但系好大镬个，你 Nursing 都有啲老坑同你讲，我唔要呢个亚洲人服侍我。 啊，医生都系啊，我印度医生要换个白人嘅嚟， 系好麻烦嘅。呢个系解决唔到嘅问题，同埋而家最大问题就系你即系纽西兰就选咗一个政府咧，就 系 用呢个 platform。嚟做嘅，即系话移民太多啦，我哋要 cut 移民，同埋即系佢哋 民粹政府， 系嗰啲民粹， 因为个样而咁样唔俾咁啊离谱啲。不过有时嗰啲 有时譬如我喺香港咧，有时我打去俾某啲公司或者某啲地方咧，佢真系有一个新移民喺度讲嘢，讲嚟讲去都讲唔正啲啊！我话你可唔可以叫一个第二个讲广东话讲得好啲嘅嚟先再同我讲？我都顶唔顺你，我唔知道你讲乜咧。 嗱，咁其实就咁嘅，澳楼不嬲咧都对，即系人讲英文有 accent 咧，就比香港啊更加 tolerate。呢个系真嘅，即系你如果讲嘢有印度口音，其实冇人理嘅，即系冇人话，冇人会因为你嘅口音而屌鸠你，就系少嘅呢个真系。即系平心而论，比香港人对人哋嘅英文嘅要求系低好多嘅。即系如果你喺常生活里边，即系香港人系好捻奇怪，就系唔知点解咧，对人哋讲嘢嘅口音嘅正确度咧，个要求系好捻高嘅。即系譬如人哋讲， 好在意嘅， 喺人哋讲广州。识嘅广东话咧，都觉得人哋系外来人嚟嘅，或者系唔系正统，或者系受蜚语污染嘅咁样咯。就 听得明就得咯，你即系听都听唔到，分析唔到你讲乜嘅，咁就真系唔得啦，系啦。 唔紧要， 淡仔啊，你讲 淡仔都得，淡仔都听得明。 淡仔啫，淡仔好易啊，淡仔佢问你系嘛？系啊，物演啊嗰啲咯。咁我都识，咁我都小事啫，嗰啲冇乜所谓啦。同埋，淡仔出嘅人工，佢唔请新移民，可以请到啲 local 咩？真系，梗系唔会啦。Anyway， 好啦，咁啊呢次差唔多啦，我哋就休息一阵，咁啊再翻嚟同大家倾过。 好。